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创同埋白伟聪嘅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中之间嘅关税大战咧，系进入呢个中场休息，又或者咧系食完头盘，系喺呢个主菜咧上嚟之前啊，系嗰个抹抹嘴，同埋 Donald Trump 咧系宣布放低嗰杯酒咧，就去咗去洗手间。系喺呢个期间咧，唔等于话咧系已经有一个结果。之但系咧，如果你系华文世界咧，你就会以为啊，系中国已经赢咗 ，Donald Trump 已经冚牌，好似呢场贸易战咧已经结束。当然唔系啦。九十日嘅休战期咧，跟住咧系会有好多事咧系会发生，亦都好多变故。九十日之后咧，我亦都唔会相信咧，美国咧系就此咧系会投降冚牌落去，因为呢个唔系事实。但系咧，你喺一个网络啊信息咁发达嘅世界咧，好似咧啲信息同埋资讯越多，嗰啲人咧系越偏信。同埋咧，系越盲目。咁啊，呢九十日咧，好啦，你话休战啦，美国佬冚牌啦，认输啦，好啦。咁啊 ，Donald Trump 去咗边咧？佢去咗沙地阿拉伯同埋卡塔尔咧，系访问，并且咧连中三元。第一，卡塔尔航空公司就送咗一架咧系超豪嘅呢个总统飞机俾佢。佢咧就当初就话系非常之。欢喜咁样接受，跟住咧就话咧系转送俾，其实应该系由美国总统图书馆最后咧系会收藏，即系话呢个国家财产佢唔会据为己有。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沙地阿拉伯咧，佢系见过王储沙曼，系同佢咧沙曼咧系向佢献出咧系$6,000亿嘅投资，另外计计埋埋咧买好多咧重头嘅军事啊吓嗰个咧技术，包括咧呢啲。美国的战机啊、导弹啊等等，飞机大炮嗰处咧，系计埋嗰条总单咧，据说系超过$10,000亿。嗱，呢啲啊，沙地阿拉伯咧系送钱俾美国，系嘛？嗱，呢个你对比起咧，中国咧系周围咧系叫嗰啲非洲国家过嚟啊，50个国家云集啊，然后咧你啊逐个非洲国家嘅政府个元首派钱啊，一带一路咧，一个就系你搏命俾钱。另一个咧就系 Donald Trump 一去到沙地阿拉伯投炮就收咗咧期票啊系$10,000,000，一来一回美国点需要钱咧系咪啊？但系美国咧系有钱入嚟嗱，而家咧就系呢个格局，你睇下 Donald Trump reset 啊呢个世界嗰个秩序咧开始有啲眉目啊，你猛话佢呢个咧国债啊有好多啊系嘛$3,600,000,000啊等等啊，佢呢头咧喺度捻数。嗰头加关税，原来呢头咧立一条大水喉翻嚟，但系呢条大水喉咧，当然会有代价嘅，当然唔系话一帆风顺。我哋一阵再讲。喺呢个时候咧，就美国嘅主流媒体咧系不嬲都系狂闹 Donald Trump 噶啦，系到呢个时候咧，那个语气咧系有所缓和，特别系咧系憎啊 Donald Trump 啊，系最甚嘅呢个《纽约时报》，咁啊最近咧系发咗篇文章。他说美国人想象里面的中国有两个，一个就是准备引领世界科技和制造业的超级大国，就是这个叫希望的中国，另一个就是经济濒临崩溃和好失业率很高，商场到处吉铺，一个无望的中国。纽约时报说这两个中国是并存并不冲突，因为都是中国真实面貌的两面，是吧？这篇文章是由一个专栏作家呢是叫做袁利所写。这个袁利呢是什么人呢，是吧？当然是大陆的中国人，是吧？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个里面潜藏的主题是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他都没讲错的。他说希望与无望，繁荣与萧条，美国人应该了解这两个中国。他说一个咧光明的中国咧，即系希望中国咧就人工智慧 AI 初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同埋其他嘅科技企业咧，华为为代表。呢三大巨头咧就代表咧系中国高科技，尤其对晶片研发啊，佢嗰个巨大嘅进步。另一个咧系无望嘅中国咧，就系消费疲软、失业率攀升。 抗日持久嘅房地产烂尾嘅危机，包括呢啲恒大，以及咧系为美中贸易战咧冲击作准备嘅商界，同埋咧破败嘅呢个私人企业。咁啊 ，Donald Trump 咧就喺度讲中国嘅工厂正在倒闭，失业率正在咧系升高，呢一点咧系冇错。嗱，呢个系来自一个咧。疑似是中国大陆的写手在纽约时报、啊、尤其这张咁仇恨 Donald Trump 的这张报纸呢，这篇文章呢、啊、总算是比较相对客观地是讲了中国现在这个两面的经济和、的面貌。正如习近平说，那些共干、啊、下面很多是两面人，中国也是一个两面国。啊、这个呢我们风云谷呢在这么多年、啊、都两边咧系都有涉猎嘅，就唔可以话一边咧就净话中国咧系一片漆黑，系冇晒希望。我哋都系肯定过中国人嗰种勤劳嘅本质，啊，比起而家美国啊、白人啊、黑人嗰种咧骨子里边嘅懒惰，呢个咧中国人嗰个拥有嘅优势咧系不会因为改朝换代咧系而改变。你而家加埋呢个 AI 啊，系嘛？你唔好理佢点得嚟啊！佢嗰個加埋中國人嗰種勤奮啊，同埋最重要啊，能夠三年食草啊，都唔會埋怨，唔會投訴，唔會推翻政府呢種本質咧，確實咧，你而家 Donald Trump 咧係一個咁嘅新形勢之下要認識中國。當然，美國對中國之不認識都唔係只要係 Donald Trump， 係1945年啊，杜魯門做總統，甚至係羅斯福做總統嗰陣時候已經開始噶啦。這個咧仲有一個層面嘅對中國嘅不認識咧。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格的不认识。就是以为跟他签了协议，跟他签了联合声明他会遵守。但其实十之有八九呢，他转头呢是不会遵守。他跟你签了协议之后，他是 buy time， 他是在你那里呢打荷包取得时间。他当你签跟你签了协议，在你手那里换取那样东西，他是即刻袋落袋。但是你要在他那里拿的那些东西，他的协议告诉你是未来式，你要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然后拖到你那个时间之后，你发现原来呢是交不到货的，但是你当初给他落袋那样东西呢，他已经袋了落袋。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收回香港主权就是一个例子咯，是吧？所以这一样呢，纽约时报这篇文章，这个叫原理的作者就没有讲了，是吧？只要深切要了解中国咧，美国人啊，仲有牌要读书啊，有牌要上堂，唔系话净系话啊，一个叫 AI 比亚迪咧，再加华为，另一个咧就系通地啊，系吉铺，系嘛，斗到处咧呢、这个大学生毕业搵唔到嘢做咁简单啊！中国系一本好高深嘅一本书嚟嘅，同样美国亦都系，咁啊只有咧好多嗰啲围观啊，嗰啲咧以为啊搬字过纸啊。是吧，想当然那些人才对这两个国家是一种很好笑的误解，是吧？那么这篇文章说中国是有巨大的差异的一个国家。他说沿海和内陆，南方和北方，这个一早都讲过的。城市和农村，贫困与富裕，国企与民企， X 世代和 Z 世代。而執政的中共本身就充满矛盾，虽然他宣称成社会主义，但是对于人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是完全是交不到的，医疗啊、这个教育啊等等，是吧？他说在一个这样的矛盾，就是中国人在中间被撕裂，所以不怪得过他都做了两面人，把口说亲中国，其实包括那些仔女送去英国读书啊，去美国啊买房地产一样。所以这个国家呢，是西方文明啊，那些社会里面的人呢，是没办法想象。因为他们想东西都是单线、直线、单向和单一的。你要看中国这个国家，你一定是多点、点线面，一个多元、一个立方体。如果不是呢，你要得出一些呢非常偏颇的结论，是吧？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来讲呢，是到目前为止以一个左翼的媒体呢，是叫做咧，系讲到一啲基础嘅客观事实之，但系咧嗰个评论性同埋嗰个方向性咧，系仍然咧系唔足够。但系点都好 ，Donald Trump 仲必有时间同埋耐性去了解中国咧？系佢呢个纽约房地产大亨嘅出身咧，同埋而家佢咁急咧，之但系急有急好，了解中国咧，你唔通由头时 到咗七十几岁啊，由头要读一个硕士学位去了解咩？佢喺呢几日咧就走去沙地阿拉伯满载而归啦。所以而家你整个中美嗰、那个。美中之间个斗争个新格局咧，确实系一种全新嘅面貌，系好难评估。而呢个世界咧，确实系到咗个十字关头啦，系咪啊，博生？ 系呢篇文章咧，我觉得都值得去一读嘅，因为虽然咧佢唔系好深入，但系佢举出咗一个平衡中国嘅现象，即系话咧，好似有两个中国咁，一个系富裕嘅中国，一个系蒸蒸日上啊，将来会主宰世界嘅中国，另外一个咧就系贫困。樓市個泡沫爆破，同埋咧而家製造業咧好多工廠開工不足，甚至倒閉嘅中國，咁究竟呢個中國邊個中國係真實嘅咧？嗱，依個帶出一個好好問題。嗱，咁佢講呢篇文章嘅究竟係咪事實，同埋究竟嗰個深入嘅程度之前咧，我諗起另外一本書，呢本書咧可以同呢個文章咧去比擬，就係一本叫《饑餓的盛世》啊。呢本書咧就係亦都係翻譯嚟嘅。里面好简单嘅，佢系讲啊清中叶嘅时候，乾隆呢个时代就系、是、一个十全武功老人啦，吹嘘佢哋啊呢、这个咁嘅明君啦。当时佢嘅疆土好阔啦，亦都咧文字武功好犀利啦，天下大一统啦，看似系一个盛世，但系其实系一个饥饿嘅盛世。边个饥饿呢？就系佢下面普罗嘅百姓，同埋好多嘅即系基层嘅人，或者唔同嘅行业里面咧，佢哋嘅日子都唔过得好，甚至咧啊，即系冇饭开。咁呢个例子咧，其实我觉得好好嚟应用喺而家嘅中国上面，用四个字去形容就叫国富民穷，即系话咧喺国家嘅国企或者佢哋嘅重点发展嘅项目上面咧，的而且确好亮丽。譬如 DeepSeek 嘅人工智能啦，曾经啦风魔啦，而家少人用啦。啊，呢个比亚迪嘅汽车啦，甚至而家进占紧啦欧美嘅市场啦。跟住就系华为嘅晶片啦，连呢个黄仁勋咧都话咧可能会咧追过西方啦。嗱，呢个咧就系国富啦，就系我哋咧见到盛饥饿之外嘅盛世。但系同时间嘅楼市泡沫啊，头先你讲嘅好多人嘅失业。年輕人咧嘅就業啊，茫茫無期。你在網絡上面見到好多人咧求一份工啊，只不過係千零二千蚊人民幣嘅人工一個月。嗱，呢個咧就係嗰個飢餓噶。咁呢個同時間存在個，陶生你話咧，美國人或者外國人好難讀到中國，讀懂中國或者明白中國咧，其實唔複雜。其實佢要回顧翻中國嘅歷史，中國嘅歷史就係咁樣噶啦，喺大一統嘅国家盛世之下，佢不惜工本，十全武功，其实劳民伤财，为咗要这个大一统，佢可能要牺牲所有下面基层百姓嘅呢啲咁嘅福利或者利益，甚至将中国嘅发展置诸脑后，例如海禁啊，拒绝同呢个英国嘅通商，佢埋下咗后面咩咧？嘉庆啊，道光啊，呢啲咸丰啊，后面一路以来。跟住落去發生嘅種種所謂嘅列強入侵，同埋咧最後1911年嘅辛亥革命，依個發展其實係一個中國歷史嘅循環。所以睇到呢個篇文章，我就諗起嗰本書，所以咧不妨將佢並列嚟去咧。 西方人對中國一向都係誤讀嘅，遠在呢個咧，但係差唔多1000年前啊，馬可波羅啊，係去到嗰陣時元代嘅中國，其實嗰陣時元代冇中國。是蒙古帝国啊嘅一个咧，中国嘅叫做汉省，嗰阵时建都于而家嘅北京叫大都，嗰阵时啊忽必烈咧系做皇帝，当呢个马可波罗一去到大都咧，佢已经俾啊嗰阵时啊嗰个大都啊嗰个华丽嘅宫殿嘅建筑咧，系睇到佢咧系眼目圆啊，心迷目然啊，哇睇到咧，哇原来个东方文明系咁灿烂嘅，所以佢马可波罗游记咧。寫翻嚟對個中國咧，就係佢自己耳濡目染啊，單方面睇到個印象。但其實嗰陣時係人都知道，蒙古人統治中國咧，係相對於宋朝咧，係一個劣幣驅逐良幣，一個黑暗嘅時期之一。你馬可波羅點會睇到啊？喺佢眼中嗰陣時睇到個中國叫做 Sanadu 係嘛，或者叫 Cathay。叫做嗰陣時，後來咧，拉丁文本啊，同埋後來嘅英文本啊，同中國啊改咗個名咧。點解會係咁美麗嘅想像咧？點解你話嗰度嗰啲華表啊係玉砌噶，嗰度嗰啲宮殿啊係用咧珠寶砌成嘅咧？你冇睇到嗰陣時啊個元朝啊 嗰時嘅蒙古人個賣相之醜陋咧，係剃光個頭，然後後邊剎條豬尾咧，係佢哋著嘅係蒙古人嘅服裝咧。嗰陣時啊，係將人咧係分做九等咧，漢人嘅地位咧係極低咧，係嘛？連乞丐都不如咧。啊，呢個咧係馬可波羅睇唔到嘅。佢翻到咧寫咗本《東方遊記》咧，係將中國咧描繪到係一個盛世。同樣嗰陣時候，後來係耶穌會傳教士啊，利馬窦，甚至係後來一位咧意大利嘅畫家叫郎世寧，佢去到咧中國就喺康熙同埋雍正嘅時期咧，就長住喺紫禁城。就同咧雍正咧係畫畫像，同埋咧係將一啲咧西洋嘅油畫咧係引入咗中國。咁啊，郎世寧，你而家睇佢繪畫裏邊嘅中國咧，都係非常之華麗嘅。因為點解佢係出入紫禁城同埋圓明園之間，佢睇到嘅咧就係啊錦衣美食啊，同埋金碧輝煌嘅嗰個中國，係嘛？嗱，呢啲人如果佢寫佢嘅遊記咧，當然佢係寫佢自己親身嘅經驗。好啊，直到啊呢個乾隆皇。啊，同埋呢個馬格爾尼啊，嗰個代表團啊，佢以為馬可波羅講嗰啲係真，啊，然後佢去到北京緊見呢個乾隆皇之後，佢坐船經天津嘅運河，行落去揚州，佢就見到運河兩邊咧嗰啲民居啊，好窮啊，啊，所以咧佢睇到呢個金碧輝煌嘅紫禁城，甚至咧係嗰個叫做避暑山莊，然後咧佢再睇運河兩邊嘅中國民居。原来咧又污糟邋遢又穷，嗰啲人喺度洗衫，同埋大小便倒落同一条河道。于是咧，马格尔尼咧就心中有数。所以咧，一个咧呢、这个两个中国，一个中国 A 呢个叫正版，一个中国 B 系副版，都唔止系今日嘅。中国咧系一个好大嘅国家，佢系用呢种两面性咧，有意或者无意咧，系欺骗咧呢啲外来嘅啊呢啲访客。不过呢个或者都唔系有意，就算你而家系中国人去到美国，你发现两个美国，东西岸系一个美国，你去到中西部爱奥华啊、Mississippi 啊、Oregon 啊、Maryland 啊，呢啲系另一个美国嚟嘅。你去到加州咧，你去到罗省啊呢啲咧，啊通街嗰啲黑食露宿啊、芬太尼啊，然后入到去嗰啲嘅超级市场啊，打劫抢嘢唔超过950蚊咧，就完全冇人理啊吓。但系你一入咗呢个内华达。阿里桑那，你会睇到嗰度全部都是白人啊，系一个咧，如同系20世纪初嘅一个咧传统同埋福音派教会咧，系占诶呢个咧诶基督教啊占主导地位嘅美国。但凡一个国家大同埋历史内同埋人口多，必然系有两个。何况咧，中国佢里边提到咧南同埋北呢、这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分野，因为咧而家成个美国咧嗰阵时啊。佢系受到呢个克林顿同江泽民、朱镕基打交道嘅时候咧，嗰、那个可以讲系南方嘅中国，或者沿海嘅中国，或者上海帮嘅中国，或者咧嗱，朱镕基同埋江泽民喺民国时期读大学啊，嗰、那个咧系有国民政府嗰阵时资本残余嘅思想留喺个脑度未曾改造好嘅两名共党分子做咗领袖，朱镕基就系右派啦，系嘛？江泽民就在民国时代读这个交通大学，所以他喜欢卖弄英文唱意大利民歌，所以他是拥抱这个外来的资金。因为那时上海帮这个南方中国在整个中共在这个历代列祖列宗里面是一个异数来的，他应该现在习近平就回到延安那个北方的中国，所以毛泽东湖南人，嚴格上是南方人，但其實他是代表黃土高原那個北方的中國。那你整個中國地理環境，一條黃河是代表北方，長江就是南方，珠江就是嶺南。長江和珠江其實二對一，對於黃河來說，那是屬於叫做江浙和這個兩廣，廣東其實都是屬於那個富庶的较为光明和进步啲有眼界的中国。北方那个而家咧来自黄河流域啊，呢啲陕西省啊，系嗰啲地方嗰、那个咧系闭塞同埋愚昧嘅中国。咁你而家咧喺上海帮结束之后，而家呢位上咗去咧，佢点解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初心咧？点解佢啊系唔识英文咧？点解佢系唔中意嗰啲喺西方受过教育翻嚟嗰啲人咧？佢咪就系嗰个北方个中国。亦是 B 版的中国，现在是掌握绝对的权力。 所以就是共产党即使是个七十几年的历史里面都有两个都有两派。所以这个是阴和阳一个二元论。这个其实是很科学的。这个亦都要是承认的。是吧这个中国有两个我们先看他现在所讲 A 版的中国那种先进就是比亚迪啊这些是吧这个小米啊这个电动汽车它一个制作的一个车间里面一段宣传片。这个我看完我不知道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没有特技我不知道你看一看这个片段。 如果你要问小米汽车工厂和其他的汽车工厂有什么不一样，看，这就是小米自主研发的钢铁巨兽，9100吨的小米超级大压铸机群。什么叫做超级大压铸？我给大家简单打个比方，假设我的两只手就是模具，模具将会以9100吨的压力紧紧合在一起，随后注入液态金属。高速压铸成型，等它凝固之后，模具打开，一块小米汽车一体压铸的厚地板就出来了，整个过程也就100秒左右。在这已经逛了半天了，除了机器人还是机器人，这车间里几乎都看不到人。看这个机械臂工作特别治愈，我从这当中好像都看出了舞蹈的美感。一路走过来基本上看不到工人， 因为我们小米造车的过程当中应用了大量的自动化的技术，我们是把所有的连接的技术都交给了我们的机器人来完成，这里面包括我们的焊接、铆接还有交接， 就包括这里面所有的这些焊点。 对的。那么其次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100%运用了自动化的这种监控的技术，来确保我们整个车身的这个品质可以实现中型零件大型零件100%的自动化的上线。 正是这种创新的定力和对品质的极高追求，成就了小米汽车的底气和原动力。我相信小米以及其他科技企业的加入将会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全新的变革和活力，用新质生产力去引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浪潮。 好了，我们看完这个小米车厂，你们觉得很梦幻啊？那个就是纽约时报这篇文章讲的光明的中国咯，是吧？这个晶片和自动装嵌咯，里面这个人这个主持的眉飞色舞，哇，看见机械人装嵌呢是一种舞蹈的美感，是完全不需要人手。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些中国人看到呢是个个点头，但他不记得了，喂，你中国庞大的工作人口，如果你是又学美国的 人工智能和机械人自动化，你又将会多几多来自农村的人找不到工作呢？是吗？那这种最先进的製造業的模式是否就完全適合現在今天中國龐大基層血汗工廠要找事做的人口的這個社會結構呢？當中國人看到這段片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民族自豪感，他不會想深一層。好了，另外一個版本就是現在這個淒慘的 B 的個中國，就是呢到處呢吉鋪、失業、和蕭條。我們再看看這一段。 这里是广州的桥洞，这里不是旅游景点，不是户外，这里都是送外卖的外卖小哥。在这里他们不用交房租，也不用交电水费。 以下呢有各种人才，有外卖小哥，有打零工的小哥，也有大学生。 上海松江车灯新车公路桥下的大神搭的帐篷。 经济衰退，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经济萧条，失业率飙升，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当三和大神做日结工维持生活，许多外卖员打工人交不起房租，被迫睡在大桥下路边，满目凄凉。 我干吗？ 有事要有事要陪我。 多少钱一天？ 200多。 一个房间四个人。你们租房子多少钱？ 一个月300。 这里的早饭基本上是2块钱一份，他们戴着不安全的安全帽，吃着2块钱的早餐。 2个小时过去了，现在是凌晨6点，还有这么多工人没找到活。 昨天怎么没看到有人招工啊？ 现在的活很少的，他3个月没干活的，这个起码5个月没干活的。 那你们一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给个2000块钱。 我们走马路的中国男人养不起自己一家人呐。 嗱，呢两段片段咧，都可以咧，系代表到咧，系佐证啊呢个《纽约时报》呢篇文章嗰两个嗰、那个并行嗰、那个并存。呢篇文章佢就话系嘛，就咧，当然咧，而家 中国咧个中共咧个心里边对呢两个中国啊嘅平衡嘅存在咧，佢系心知肚明，之但系咧佢冇办法解决。点解冇办法解决？而家你而家中共嘅政权咧系来自北方嗰个中国，唔系南方。而家咧就传出种种嘅政治权力斗争嘅传闻咧，系代表南方嘅嗰个联同共青团咧系喐紧啊，系来自陕西啊，系嗰个北方嗰、那个。嗱，而家呢啲咧真定假，我哋唔知。但系呢个南北之间而家嗰个政治权力嘅冲突系一定要解决嘅，因为咧经济嗰度系南方嗰个中国山穷水尽，唔系呢个B 版嗰个负面嗰个中国山穷水尽。但系你唔好以为你睇到比亚迪同埋小米啊，吓、那、嗰个全自动嗰个装嵌，你以为咧系好醒喎？嗰、那个系蚀住嚟做啊！因为嗰个系用国家嘅公帑嘅庞大嘅补贴，如果你话真系咧，根据世贸个规则系符合啊呢个咧美国嘅要求嘅话，大家咧系公平竞争。你嗰啲比亚迪同小米点止咁多钱啊？你卖一价就蚀一价，所以又冇得好炫耀噶嘛呢啲嘢。你一路喺度打紧矛波，所以呢啲先进嘅工业嘅生产力，包括新质生产力咧，都系占你中国整个生产咧系6%啫嘛。其实是不够养 的。没错啦，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其中一个富庶和发展的中国究竟它的代价是什么，它提出就是人、这个字虽然是抽象一点，但我将它理解成为就是、个人的权利或者利益。因为呢用举国之力呢现在去打造了这个这样的中国，用它的大陆的字眼。其实是有代价的，不是没有代价。我又用回那本书叫《饥饿的盛世》，讲乾隆时代的德语室来做例子。当时的十全武功，当时的中国人口是最多，亦都是版图最大，堪称这个国家的国力是最强盛的时候。但他用什么来换回来呢？其实他的宫殿，他的军事力量完全都是利用那些人民的赋税和他们的劳力去换取回来。嗱，当时呢其实本来有一个机会，就是刚才你讲马格尔尼来中国可以和这个英国发展这个贸易，甚至发展这个民间的经济，令到民间可以开放和多些快些接触这个世界，不要令中国进入一个封闭的时代。横贯这个当时的18世纪，其实全世界国家进行着一些改革，特别是西方的国家进入工业革命的时代。工业革命随之换来的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跟着就开始他们的思想解放和自由、这个个人的权利，甚至可能再进一步就去到女性的、利益、儿童的权利等等。这些是我们叫做人民精神。但是乾隆这个这样的盛世呢，他只是将所有东西放在他的文字武功，他个人的荣耀，他在位这么多年的成就，其实呢跟现在现实的中国对比一下呢，我觉得是有出奇地的相似。就是其实现在中国你比亚迪啊，这个小米啊，或者是华为啊的发展，用什么来换回来的呢？包括那些航空母舰啊、火箭啊、上太空啊，那些钱从何来呢？其实那些钱是可以换来中国人的福利，无论是那些儿童的教育啊、医疗的福利啊，甚至啊那些而家的民企的发展啊，这些全部呢都是代价来的。即是说呢，其实用晒所有人，中国人啊，这些咁嘅我现在叫韭菜啦，或者他们的劳力呢，去换取而家咁嘅盛世，即是而家繁盛的中国。所以呢篇文章里面呢，其实虽然佢写得简单，但佢好似呢真係一击即中呢去讲咗，其实呢个繁盛嘅中国係而家付出咗一个好大嘅代价。而呢个代价呢，如果回顾返呢个清代呢，就係佢错过咗一个国家现代化嘅机会，而令到中国人变成奴隶，变成韭菜，一直延伸到现代。为咗呢、这个所谓大局为重，为咗呢、这个国家嘅民族嘅叫发展，佢就不惜牺牲个人。但呢样嘢呢係会影响一代又一代嘅人，直至去到而家嘅中国，其实同清代嘅中国係冇咩分别嘅。咁而家嘅中国同清代嘅中国，咁你对比一下你就明白。 即系呢个咁嘅盛世咧，系用乜嘢嘅代价换翻嚟咯？ 而家中国啲文人咧睇嗰啲咁嘅历史宫廷剧啊，康熙、雍正、乾隆啊呢啲嘢咧，到而家都系傻嘅。佢认为咧，康雍乾盛世咧就系中国一个全盛时期。但系嗰个乾隆皇帝咧冇错，系帮咧呢个华人啊、中国人咧扩阔咗个版图啊，呢个平定准割尔，呢啲系好血腥残暴嘅战争嚟嘅。 系啊， 系嘛？打呢个小金 村，滅族啊， 呢个咧系将好多嘅少数民族非满人咧系灭族嘅。咁但系灭族之后咧，佢自己咧就自称为叫十全老人，因为佢系十全武功。喂，系佢乾隆一个人啊，系威水啫嘛，系咪？同你乾隆统治之下嘅汉人啊，嗰啲咧喺边远地区耕紧田嗰啲啊，你多咗钱咩？系嘛？佢十全武功啊，平定准割尔啊，佢会分多啲钱俾你，梗系冇啦。 关你 L 事啊，系咪啊？ 系嘛？关你叉事咩？啱唔啱啊？啲中国人咧，包括啲中国写历史嗰啲学者咧，佢就系呢个盲点，系愚蠢到极，系嘛？哇！呢、這个某某人，我要收翻呢个地方啊，所以咧呢、這个我要成就我个人嘅帝王功业。下边啲人啊，好嘢好嘢，以为佢嘅荣光就等于你嘅荣光，呢啲系中国人嘅阿 Q 精神。啊！而家嗰陣時啊，十幾年前喺度吹奏，哇！我哋有呢個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已經喺美國嗰度掛牌啦。掛咗牌又點啫？掛咗牌佢分錢俾你咩？係嘛？咁我你可以買股票啊，買咗股票又抽上抽落，你而家剩翻幾多？買咗股票之後，而家阿里巴巴馬雲係咪要將佢絕大部分嘅財產交俾習近平啊？啊！咁嗰個係咪奇蹟啊？係嘛？你知唔知佢衰乜嘢啊？騰訊而家係咪唔敢出聲啊？係嘛？你私有企業啊？民间嘅企业家，你创造几多财富翻嚟，最终你咪交俾啊呢个国有制啊？咁咧，我睇到二十年前啊，去深圳嗰啲火车站，全部嗰啲名人啊、企业家、英雄啊，将马云啊吹到上天，系盖过李嘉诚，而家冇声出啦。吓，中国人就系咁样样嘅见识嚟嘅。对唔住，嗱，而家呢篇嘢咧就多多少少讲咗出嚟啦。佢话真正咧，你要注视嗰个系无望嘅中国。系咪一个嗰个叫光明嘅中国咧？其实系一种不正常嘅手段，系吹谷出嚟嘅，系咧会大量嘅投资浪费，产能过剩。你有比亚迪同埋小米，冇错，你随住一带一路咧就向出边咧系谷吹谷，你好短期你要跑到条数出翻嚟嘅。但根据啊《纽约时报》呢篇文章嚟讲，长远咧你都唔系办法，因为你系咧系国家补贴。国家补贴咧系蚀住嚟做，所以而家人哋 Donald Trump 去沙地阿拉伯一炮系搬咗6000亿美金翻嚟，再加埋其他武器嘅单，去到卡塔尔咧，吓人哋卡塔尔啊，大笔一挥系买210架波音机，喂，一来一回，人哋系去收钱，美国佬啊去中东收钱，你不断一带呢一路咧系仲要送钱。送咧有冇得翻转头唔知，系嘛？好多咧系外坏账，咁啊一上一落咧，你就觉得而家系一个太平盛世，系某某人咧而家咧系做紧一个伟大领袖，系一个咧系好千秋万世一个好辉煌嘅事业。吓，你梦想咧就系呢个咧系盛世到来，呢个同啊嗰阵时嘅人系觉得乾隆皇帝带嚟盛世有咩分别？啊！呢个蒙古人都带嚟盛世噶，根据马可·波罗嘅记录，咁你而家睇翻中国人自己写嘅历史书啊，元朝系最黑暗嘅时代啊，九如十丐啊，系咪啊？系将咧中国人咧系当系第九等啊，系咪呢个系盛世咩？但马可·波罗就话系噃，咁啊鬼佬讲嘅系咪真系啱嘅咧？系嘛？系咪马可·波罗系一个伟大嘅旅行家咧？而家啲人就讲到哇，意大利粉啊！就是由中国传过去，咪又是那些口腔期呢在那里讲这些所谓的文化交流。到最尾呢叫得啖笑，是吧？所以这篇文章他说即是现在呢那个无望的中国呢，就是在南方某大城市的一个呢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呢，去年就没事做，校方预算短缺，是吧？令到他呢是没有办法呢是承担。是中国大势吹嘘的高铁，因为高铁的票价是客运车的5倍，所以一个大学的图书管理员的人工当然就是没办法享受这个高铁。所以你看平时那些吹奏， 嗰啲高铁啊，点样醒啊，点样劲啊，系咪点样快啊？你睇下个高铁咧，系有几多客运量？呢、这个同佢咧一带一路向肯亚嗰度咧，系推出啊呢啲咁嘅贷款，而加高铁，原来发现咧系坐唔晒，同埋嗰个票价咧系一般嘅民众冇办法负担，或者三十年后会得啦，系嘛？但系而家咧嗰条数咧收唔翻，系咧嗰个情形咧系好相似。所以呢、这个呢篇文章讲出嚟咧，就佢冇讲嗰句咧，就系 A 中国咧系泡沫嚟嘅。B 中国咧先至系现实，但系 A、B 咧系并存，但系 A 中国嗰个泡沫咧，亦都养活咗，包括呢个梁立峰呢啲咧系极少数所谓嘅 AI 嘅专家，但系嗰个系金字塔顶上边好 top 好 top 0.01%嘅人口，就同呢个国家嗰个社会结构吓呢啲咁嘅血汗工厂，帮你咧系出口牛仔裤 T 恤。一億件咧，翻翻轉頭嗰啲財富咧，係入咗50個紅色家族嘅袋，然後變翻做咧係美國嘅房地產，同埋同嗰啲仔女咧係交英國寄宿學校嘅學費。所以呢個結構性嘅個制度，或者制度嘅結構性嘅弊端咧，一日唔克服咧，你中國咧係一日隨時會準備爆煲咧，你就要食三年草。佢呢篇文章啊，嗰個潛台詞就係咁，係咪？所以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咧，早就睇得出，佢认为唔多恭喜啊！你哋呢班人喺度开香槟，喺度亢奋，佢喺度讲：2012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嘅利益咧也终将会失去，咪就系咁解咯，系咪？所以《纽约时报》呢篇文章咧，系 relatively 系叫做相对嚟讲咧，系对而家中国嗰个现实。那個評估咧係叫做客觀，你用呢篇文章嚟到批判 Donald Trump 咧 ，Donald Trump 睇怕都無心裝載。但係呢啲係《紐約時報》為首嘅知識分子嘅責任。你哋呢班人開智庫，你哋成為所謂嘅智囊，你哋應該話俾任何一任嘅美國總統聽中國嘅真相，而真相遠遠唔止呢樣嘢，仲有佢嗰種咧。施政同埋咧系外交嘅两面性，系嘛？好似话佢嗰阵时对澳洲，你一讲亲话要调查嗰个病毒嗰个原因，佢即刻反台，禁止你嗰啲铁矿砂同埋嗰个龙虾嗰入口，系嘛？而家你要拉拢啊，嗰啲盟友啊，系要对抗呢个美国啦。早两个月仲派嗰啲炮舰走去 Tasmania 嗰处咧系巡，而家咧就话咧。是要全部啊是取消对澳洲的制裁，对韩国亦都是一样。这块面呢变来变去呢，他是不会不怕面懵的。他以前那种凶神恶煞呢，听日突然间觉得拉拢你有路呢，和颜悦色。以前那些东西呢粉笔字抹了他。但因为他有一个大国，这个被他啊是玩啊，被他呢这样样玩弄。同埋五時花六時變嗰啲國家咧，佢對呢個中國嘅市場有一種浪漫嘅憧憬，繼而有一個咧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包括好多美國嘅政客在內，所以咧就造成咗今日咁嘅局面，就輪到 Donald Trump 咧係出嚟反台 啦。其實呢篇文章嘅意義咧，其實有好多已經去咗歐美，特別係加拿大、美國居住嘅中國人咧，其實佢哋最清楚。因为好多呢啲所谓体制里面嘅人呢，佢哋深知道国富民穷嘅结果就係咁样。嗱，你反观西方国家啦，虽然我哋成日都评论或者讲美国个国债好严重法国或者德国嘅社会福利主义呢，嗰啲左翼嘅思潮呢太犀利。但你唔好理佢哋係就係呢国穷呢就民富。你睇返呢譬如美国或者加拿大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几多倍，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即是要找二三千元人民币入工厂，或者好像我说就算做演员都是只得三四元人仔一个月这样的待遇，不会的嘛。就算个国家现在这样的情况无论他们的经济发展是减退了或者个经济有衰退，他们个人依然是可以住一些比较叫得体的屋啦。house 啦，或者佢哋有個人可以揸車啦，佢哋基本上個生活水準咧唔會跌得太犀利啦，依然咧佢哋嘅教育啊同埋個醫療福利咧 係可以受到一個對人嘅尊重啦。但係你換咗喺中國，你個國家如何強大？你個歼十型戰機擊落咗幾多架印度戰機，關你咩事呢？你依然係去到醫院，係你依然係要識人先至可以有醫病。你冇錢係冇人理你，冇人做手術。你嘅教育，如果你個仔女你冇户籍嘅話，你依然係冇得享受呢個免費教育，係嘛？呢啲種種嘅時候，咁你咁開心做咩咧？ 呢啲無謂拗噶啦。當你睇 B 中國嘅時候咧，嗰啲親中粉紅就點解你唔睇 A 啊？係嘛？ 係啊。 當嗰啲人喲喲聲湧去睇 A 嘅時候咧。啊，譬如话大湾区啊，呢、這个一小时生活圈，个个话抵饮抵食啊，就冇人提咁多年啊，大陆嘅食品污染嘅问题。 系啊， 系嘛，两年就冇人提噶。 地沟油冇人记得咗， 冇人提个地沟油、二恶英啊，呢啲种种嘅苏丹红，系嘛，你长期咁样食落去会唔会啊？系十年之后啊，香港人个癌症会增加，而家唔知喎。嗱、啊，呢、這个咧就系一种人性或者中国人嗰个盲点啊。系嘛？即系只睇其一，不睇其二。好啊，美国梗系衰啦。你睇下好多啲呢个罗省啊、费城啊嗰啲咧，通地都系丧尸啊、露宿啊。但系你冇见过美国有钱嘅嗰一面啊？你去佛罗里达州睇下，你去德萨斯州睇下，你去到迈阿密睇下嗰度数下嗰啲游艇啊，你去啊比华利山嗰度数下嗰啲啊独立屋啊， 啊 你放架飞机上去，你望下一块块有一块。一塊塊藍色嗰啲游泳池啊，嗰啲豪宅有幾多間啊？錢喺曬裏邊噶。 我淨係講中產階級啊， 啊 你同中國比較啊，係嘛？就已經知道啦。人哋個中產階級個生活水準同埋佢哋嘅福利同埋佢哋嘅自由，你能唔能夠同等比喻啊？係嘛？ 咁佢又話唔係喎，美國嘅窮人一樣咧係去唔到醫院噶喎，係嘛？啊，一樣咧係冇錢咁，所以呢啲拗嚟拗去咧冇意思，口同鼻拗，你話 A 佢就話 B， 你話黑佢就話白，啊，所以倒不如咧就係得閒咧喺四圍遊歷下，用你對眼去睇個真相，啊，同埋我哋風雲谷咧係從來係唔帶貨嘅 ，OK， 謝天謝地係嘛？如果帶貨嗰一日咧，即係我哋好唔掂啊！我唔敢講話永遠唔帶，到呢一分鐘咧都可以守住呢個知識分子嘅風骨，就係唔帶貨係咪？都对得各位住，亦都对得自己住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长期支持，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跟他们搭一条桥，令到他们成为一种慰藉，是吧？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零零 零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呢、這個世界冇話一個絕對好同埋壞，尤其喺政治世界裏面，你以對一個人嘅喜惡，佢係咪玩女人，佢係咪有官司，係你一定咧係會咧係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